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华联马来西亚公司的项目总监杜春鹏女士，欢迎您，杜总。 啊，各位海外有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度假方面哈。中国人去的很多，那对于马来西亚来说，这个季节是它的一个旅游旺季吗？ 相对来说旅游的人会多一点，尤其是在中国北方的这样的城市，他们会更向往这种候鸟的生活。另外一个旺季的话，可能就是来源于学生放假，这个寒暑假人会多一些。 那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去马来西亚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大家一般会选择哪些城市去游玩？ 游玩的话，纯是旅游的情况下，我觉得像马来西亚的沙巴马来西亚的沙捞越，这每年都会吸引中国大批量的游客去到那边旅游。另外一点的话，除了旅游沙巴以外的话，你像比较有历史文化的这个底蕴的城市就是马六甲。 马六甲 也是中国人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吉隆坡跟新山，对，相当于来说的话，这种城市的感觉很好。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它的娱乐设施会在这边相对比较集中。你像我们项目所在这个新山，这个最早国人出境的线路，比较热门的一 种， 对，新马泰，对，就从新加坡过境到马来西亚新山是一个必经之路，对。然后也是基于这一点的话，有目前为止在这个伊斯达拉金特区里面也吸引了很多的这种娱乐的比较知名的，像那个来自丹麦的乐高乐园。对，这是全亚洲唯一的一间乐高乐园，就落户在新山。所以说每年它每天最大的人流量人次都得在20万人次以上，这个乐高。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像 Hello Kitty， 你像小朋友喜欢的托马斯主题乐园，就那边的主题乐园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他会基本去的话都会去到乐高去玩一玩。所以说每年这个人流量会很大一些。 尤其是像您说的这个寒暑假， 对，寒暑假 吸引小孩的吸引力很强哈。 对，小朋友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去乐高。 是，刚才您也提到说，对于中国很多北方的老年人来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希望找一些比较温暖的地方哈，去过冬，候鸟式的这个度假，它会吸引到中国的游客，也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游客。 马来西亚其实针对了这种候鸟式的这种度假的这个现象，就它其实，你看，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气候温度吧。马来西亚其实它的自然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它属于什么呀？热带雨林的气候。对，它的温度跟中国的这个三亚这个城市啊是最为相似的，但它俩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气候的大环境。这个马来西亚属于热带雨林，三亚属于热带季风。对，是这样的。所以热带雨林气候的话，它相对来说是可能更为湿润，对，更舒服一点。对，每年它都会，每天基本上都会下雨。它一年只分为两个季节，就叫做旱季 雨季。 对，旱季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天只下一场雨，雨季的时候可能一天下两场以上。但是下完雨之后，因为热带雨林嘛，一块云彩飘过来最多下个5分钟，没有一场雨会超过半个小时呢。但你会发现天空湛蓝，有一点空气粉尘污染全部被洗刷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马来西亚政府也是基于这种自然环境很好，气候温度适宜，所以它也就推出了一项计划，就是讲到的第二家园计划。其实这个计划最早叫做银发计划。这个银发计划是什么？就是吸引全球的乐龄人士、老年人。在你退休之后，带着你的退休金来到我马来西亚生活。我有全亚洲乃至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对，来对您进行这个身体的健康 保驾护航嘛，康复治疗啊等等的一些就是比较知名的医疗机构。然后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的生活成本相对偏低廉，对，我的食品安全系数指数比较高等等的几项综合指数推出的这个银发计划，对，就是放开给乐龄人士十年一次的长期签证， 十年一次， 所以它吸引了全球的这个老年人纷纷的申请加入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然后去马来西亚这个度假跟生活。 那如果要申请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50周岁以下的，那么如果是5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他的申请条件就会相对简单一点。对，首先一点，我们还是要在国内的一个资产证明，资产证明，但是存款相对就低了。我们在获得审批之后，我们需要在马来西亚当地银行开设一个个人账户。那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需要存15万马币，对，合人民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汇率算起来在33万左右。第二年的话，存满一年的话，你可以取出5万，因为15万马币的话，减掉5万，10万，现在是1:1.6的汇率，对，16万人民币，就可以在马来西亚 16万人民币， 对， 对， 而且16万人民币在你注销身份的时候还可以本金撤回，对，全部撤回。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可以不用限制您滞留的时间。另外一点，我们在获取第二家园身份成功之后啊，我们会要去到马来西亚的移民局报个到嘛，对吧？你报到的时候同时要缴纳一个什么样社会保险，大概的话一般情况下，成年人的话应该是收在200到300左右的这个马币，就合人民币不到500块钱一年。我们缴纳完这个保险之后，就纳入到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里面去。我们可以享受到在马来西亚当地医院看病啊，在公立医院里面的话，只需要缴纳挂号费，那一次看病的话，只能需要花10几块钱。 其他的费用都是 其他政府报销。对，政府报销。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应该是 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这就是银发计划吸引了全球的老年人。刚我们讲到这个，真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现在来自于很多特别是亚洲国家非常非常认可。另外还有一个它非常大的优势，语言无障碍。刚刚我们一直讲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说到语言的问题。其实在马来西亚里有1/4都是华人， 跟新加坡很像。 对，新加坡基本是80%， 更多， 对，更多。所以说语言方面的话，你不用担心，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语言到的那边的话不能够去交流。你在街上没遇到两个人，特别是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像马六甲华人比较集中，槟城比较集中，然后像我们项目所在地的这个新山以及吉隆坡，其实华人更多会集中在这4个城市里面。所以你走在街上每遇到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一定是华人。对，你正常我们用华语是可以完全交流的，无语言障碍。 其实没有了语言障碍之后呢，这个老年人在当地生活就跟在国内的感觉就 很 像 了， 对，很 相似 了，所以对，也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我们说到的是如果常年居住哈，那如果是短期旅行的话，比如说几天的话可以住酒店，那么如果是住上几个月的话，可能也可以来租房子。那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的话，租房子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那边的话比较房租还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还是比较回报率还是可以的，而且租金相对会高一点。我们一般会推荐客户，如果他去到那边的话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住宿民宿。民宿的价格的话，平均是在如果你常住的情况下，一般合在200-300一天也能够租得下来。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租住一套公寓嘛。一套公寓的话，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一房，一房的话应该是在2000马币到2500马币之间，对，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实际上来说这个是马币的话核算到人民币应该在3500块左右一个月。 其实如果照这么说的话，可能说租房子来说，倒还不如 买房合适。 是，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说，现在这个价格还属于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啊。如果是自己买了一套房子，那自己去度假的时候住， 啊，不去的时候呢，还可以 租 出 去，对。 对，这种投资可能就感觉是划算了哈。那如果是说想出租出去的时候，这个容易吗？ 相对来说还是，因为是这样子的，所有那边的那个，我们是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来帮助所有的业主，因为有这种附加的物业托管服务，帮助你代租或者是代售。房屋租金回报率还是其实相对来说比起中国的回报率会更可观一些。你看我拿一个一房的租金来举例子，它能够租到月租2000到2500马币，那我们算成在人民币在3500块左右。可是我们一套一房的话和人民币的价格值只有在85万左右。85万人民币的话还可以做成什么呀，超长3年的分期付款，或者是跟着施工进度我们可以走1年的分期或者13期，根据施工进度来付款，这种方式都可以。所以这样的话就不压资金。 你如果在北京要出租得到3500块的话，那这个房子本身的价格应该在200、300。 可能 我想 不一定租得下来。 就是说，如果要 买 的 下来， 还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85万的投资还真的是不算多， 不算多，而且可以做成分成几年来付款。 相对把这个压力分散了啊。 对对对，会分散压力跟风险。 那如果是说买房的话，刚才提到的四个城市是华人相对比较多的。那如果是说我们买房子的话，是不是在这些地方更适合中国人买房子呢？ 也不完全，不完全是。 哪些城市会比较合适？您比较推荐？ 我目前为止，我觉得比较推荐也是得到中国很多大陆我们国内客户比较认可的主要热门的地方，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项目所在的这个城市，就要做新山市。对，新山市，我们项目这个城市在新山市，它为什么呀？它是离新加坡比较近。所以它现在目前为止是处于一个刚刚起步发展的一个价值洼地。另外一点的话，它长期受到新加坡不断的向外的辐射，对这个经济不断的拉动。另外的话，2015年又重新规划了一个美迪尼特区，针对全球招商引资。未来2到5年的话，它都将吸纳将近20万的人口。远景规划在15年左右的话，吸纳40万的居住人口。所以说它的整个升值空间会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城市的话，就是当然首府吉隆坡了，这是一个目前为止就中国的一些客户去选择去购房的一个主要的城市，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城市之一。它那边更多的是什么呀，打成这个小户型的包租，对，可能它的这个短期收益会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 明显， 对， 明显， 对，对，明显。另外一点的话，它毕竟是城市的首都，很多人也会喜欢它的繁华，对，是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说很多老人愿意去当地居住哈，也提到说在咱们这个伊斯科纳特区附近，老年人去居住的话，会有一些医疗的资源，医院大家会就医比较方便，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医疗资源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那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是亚洲唯一的是由卫生局推广的医疗旅游业的国家。还有另外一种的话，签证，我们去到那个国外国家去看旅游也好，是工作也好的话，会有这种签证滞留时间嘛？ 对， 马来西亚政府的话是结合了旅游加医疗，推出了一个旅游加医疗的这么一个签证的话，可以一次性给到中国的客户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客户半年左右的一个签证，你只需要拿到医院的一个发出的一个邀请函，对，你就可以一次性持有半年的签证。这也是对于我们出国去享受医疗，对，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便利的一个。 这个是不是针对老年人的，还是都可以？ 对，针对都可以， 都可以。 对，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它是就在我们项目周边嘛，我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们项目周边的话，就有很多的来自于就是世界比较著名的这种机构，这种医疗机构。比如说你像哥伦比亚医院，哥伦比亚医院的话，它就是由英国的哥伦比亚开设的这个分院设立在这边。它的整个的医疗设备啊等等都是由英国引进过来的。对，它有一部分的这个主要这个从业的这个医生也是由英国派遣到过来这边工作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项目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有个这个英格医院。这个英格医院的话，就是中国很多人对他会非常熟悉，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国影星叫赵薇，对，小燕子赵薇，她生 他的小四月的时候，就是在新加坡的英格。 嗯， 对，这所医院的话也在马来西亚开设了分院，而且他的整个医院的规模相当于这个新加坡英格医院的两倍以上。 哦， 对，在医院的旁边有一个全亚洲最大的这个健康康复中心，这是由来自于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政府出资投入了这种，所以说去到那边，尤其是买我们项目的这个朋友，如果要是家里有老年人的话，你不会要担心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去到那边会看病啊，会、或者对医疗上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嗯、 另外一点的话，如果您纳入到医疗机构里面，这个社会保险这种医疗机构里面的话，你只需要看病，在公立医院里面只需要缴纳挂号费。 嗯， 如果可能我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我们要在那边长期的享受这种医疗资源，你也可以缴纳他的社会保险。 哦， 对，社会保险的话，它基本上马来西亚的保险业也是非常非常发达，而且另外它的这个综合性价比也是高于中国。它能够做到的话，基本上是商业保险的话，你购买一张这个医疗卡，你再去到医院看病，你可以自动结算。另外一点的话，你所有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你都可以去享受它的医疗。 嗯、 最高的话情况的话，能够报销到70%以上。对，这个指的针对于是我们做这种大病。 嗯， 对， 嗯，那这个的话，购买这种医疗保险有年龄上的限制吗？ 年龄上会有，年龄上会有， 哦、 它也会有年龄相对偏大，可能保费会相对比较偏高， 嗯、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会在2000块人民币左右吧。 哦、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可以享受只出挂号费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是要成为第二家园的身份吗？ 对，你拿到第二家园身份的时候啊，你就相当于是拿到了马来西亚永久居民的一个身份。 嗯、 因为马来西亚它也是沿袭着英联邦的这个、它是社会保险制。所以说你要缴纳一个社会保险大概在200到300马币一年。第一年的话，在办理第二家园成功之后啊，你这个保险是强制性的。那么第二年的话，你看你自己的意愿要不要去交。如果交纳了这个保险，你就可以享受到挂号费。公立医院里面只需要交多少挂号费就可以看病了。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签证期是半年，那么到期之后续签的话，这个手续麻烦吗？ 不麻烦，这个只是针对于什么呀？就是没有办理第二家园 啊，没有办理。 正常的话，我们去到马来西亚那边的话，我们拿到的只是旅游签证。大家都知道旅游签证的话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在一个月之内的话，你必须要回国。对，你不能够滞留超过一个月。但是如果我们去到那边享受医疗福利，我们当时又没有办理第二家园，那我就可以找一所医院，让他发一个邀请函给到我，就可以一次性申请半年的，对，签证可以滞留在那边。 好。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杜总提到居住方面或者是医疗方面，这个其实相对来说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哈。那如果是当地来生活，或者是咱们特别提到这个伊斯干达特区来生活的话，整个的生活成本其他方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生活成本的话，在马来西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你像一家三口平均的话，一餐下来的话只需要20元马币。 这个是说的是外出就餐。 对，外出就餐。 外出就餐。 对的话，因为它是属于热带国家，其实在热带国家就都是有一个相对就是一个现象嘛，就是很少人在家里做饭，基本上他的那个家庭都是以外出就餐为主嘛。基本上外出就餐一家三口有个20块到30块马币的话就可以。那么那边的整个的生活成本都会相对比较低，特别是油钱。对，油钱的话大概现在合在马币大概是2块多一升，因为人家是石油出产大国嘛。那么孩子求学，我们讲衣食住行嘛。对，衣食住行嘛，包括我们孩子上学的话，在那边的话费用的话，我们上那种非常好的国际声誉度比较高的国际学校的话，费用的话也才最多平均在5万块左右一年。是这样的。 如果跟北京来做比较的话，它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是，整个生活成本的话，一家三口的话，一个月有2000块。 基本上能够达到中国的小康水平了。 其实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杜总为大家特别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周边，尤其是在这个马来西亚去生活、去求学、医疗各个方面的一些条件和政策哈，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朋友过去买房子之后一些相关的配套的政策。那其实也提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新华联南洋国际家园度假中心， 刚刚我在前面有讲到了，我们最早开始成立于1990年成立于的时候，就在马来西亚吉加。我们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最核心的核心区，叫美蒂尼。就是刚刚我讲这个针对全球招商引资，在2015年规划了一个9.3平方公里的核心。 相当于咱们的 CBD 这个 概念。对 CBD 对、就国贸的那个，基本上我们把我们就这么一个位置了。它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第二关口，我们开车向南7分钟就到关口，所以它到新加坡也是非常的便捷。对，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刚刚我们介绍的国际教育城，像我们说的乐高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几所大的医疗机构，对，都是在我们项目大概半径1公里左右。我们北边的话是教育城，大概1公里，然后那个再向北一点的话是乐高乐园，然后包括柔佛州的州政府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所大的医疗机构。然后再向南走就是整个美迪尼的这个比较集中的办公区。我们刚刚提到的像400米的距离啊，项目向南400米的话是华为，包括三星，韩国的三星，包括微软，对，等等的一些世界500强企业，离我们项目的话只有400米的距离。现在三星的总部大楼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动工了，它的首批的这个外派的员工，他已经入住在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建成的美迪尼9号里面，对，已经在办公。华为的话，已经在前年其实就已经有首批的员工外派的已经进驻，它的这个华为大厦应该预计在未来的2年完工投入使用。所以说大家能看到的话，整个随着这些世界500强企业不断的进驻的话，它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升值的空间出来。因为为什么500强企业的员工他会有租房跟住房的等等的需求。对，是这样子。就包括这个往南走的教育城，说你们看能不能拿出一栋楼来给我们做我们那个教职工的这个宿舍也好，是学生的一个公寓也好。对，有很多人这个大学城的这个学校也都在跟我们进行洽谈。项目整个的体量啊也不是特别大，我们是作为美迪尼核心区的一个高端这个公寓的这么一个定位。价格现在目前为止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洼的这么一个价位段。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超长3年的分期付款，包括2年的分期付款，还有的话从你购房之日起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按照施工进度的13期节点来付款。 这是说分期付款，但是不是说这个银行贷款，就是 对 分3期来付清全款。 对，3年你可以付清您所有房子的全款。 好，刚才呢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围绕着马来西亚的这个度假的条件以及相关的房产来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也特别感谢今天嘉宾杜总，谢谢您。 好，再见。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那叫他遇见你的第一 台词是哎呦我的天，耳朵红到了指尖，还要假装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 谁写的假戏耍，唱得那么认真，隔壁责怪难想，难道他也好我有